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乔，今天就想和大家介绍我的新歌《姊妹图》。 你我共撑一把雨伞，观看旁人聚散，问成就变幻有几难，沿路唏嘘感叹，人每日上班已没关不关，路始终要行直到天晚。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十年咧，都會有嗰一個年代嘅朋友歌嘅。比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會有《有共情》啦，跟住大概十年前咧，就會有 Twins 嘅一啲情歌咁樣啦。咁嚟到今時今日咧，又覺得好似呢一類嘅歌好欠奉，好多都係情歌或者一啲好有裏面有好多控訴嘅歌。咁於是就有呢一個 idea 咧，就想叫監製做一隻咁嘅歌嘅。 难相信今日会面，亦会像初相识那天，能互勉守诺言。人情多少善变，梦想亦沉淀，是无谁可怜。我昔日面前，但发现那默契依然，绝非肤浅。等得到凉亭喜宴，姊妹畅叙怀念，哪怕又转眼十年。 姊妹图入面的歌词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来的，譬如里面有提到等朋友跟我聊天，等到尾班车都开了都还跟我聊天，这些画面其实都是我想对很多女仔来说都是有发生过的一些、生活上的事。这首歌入面最得意的 idea 呢，就是老板萧生就提出真的想找我的姊妹一起唱。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 version 呢，是里面的和音是我的姊妹来的。 愿他日活见，像是爬初相识照片，流露淌出自然，情人多数善变，甚少被怀念，反而每天得姊妹挂牵，就等待实现，让往后数十个几年互相加冕，珍惜结伴留低的照脸，就似相识那天。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香港人网，敢讲至好听，我是赵石之。 郭博士答客文。 开始大家好， 大家好，各位网友好，今晚的酒色财气又开始了。我是大猫啊，同埋我哋嘅郭博士，今晚就会回答各位网友的问题嘅。啊，郭博士啊，有一样私人啲嘅问题啦，有网友问你，早几日咧就听到话郭博士你嘅妈妈过咗身，咁请问呢个消息系咪真嘅咧？ 妈咪九十几岁了，她二十年前中了风的，我们都延长了逝寿，所以她九十几岁我们都离世，我们当一个生日会搞的。那就我们的程序已经做了的，但是就我们没有设灵堂在殡仪馆的，就是比较一个比较好新 的仪式来的，是我自己设计。我们由那个医院呢一到呢就火葬场，没有了殡仪馆那一拍的。咁但咧就我哋喺中元节咧有一个追思嘅大会啦。另外火化后咧，我哋喺十月一号国庆咧就会喺个海度咧会撒妈咪啲骨灰嘅。咁到时我哋会发通告嘅，如果有啲网友得闲嘅，可以嚟参加睇一个好新嘅仪式。咁但如果个咁样做咧，对个环保又有益啦，又唔使浪费啲资源啦，又令到呢个亲友咧。在那个亲人死的时候呢，就没有说很多愁思在这里，又没有哀伤感，最重要的就是省了很多钱的， 你冇咗喺殡仪馆嗰 part 咧，又唔使大街道都唔开心。但喺我哋，但我哋都唔够墨西哥犀利嘅。墨西哥咧就系一个嘉年华会，但我都希望做到咧，帮我妈妈做到一个生日会咁样。即系呢个都系多谢啲网友关心啦，呢个正常。好啊，咁我继续答啲问题啦。你同我睇低嗰个车有咩问题写低。 得。呢、這个我会一路留意住网上面嘅消息啦。咁你而家先咧就有啲乜嘢？ 我会讲噶啦。 问题就先讲咗先啦。 得，我会讲。我哋走色财咧都系讲钱先啦，因为啲网友咧就对处理金钱我都比较重要，因为呢个好牵涉个人嘅问题。如果个人问题你都未处理得好咧，你讲其他咧就离开咗个本分咧，就唔系我嘅作风嚟。咁我一般人咧最好喺世间咧就尽量同朋友咧有嗰个借钱嘅交往，但喺朋友来往咧有阵时有问题咧，你应该帮佢。咁我个人嘅经验咧俾大家分享啦，我就唔用借钱俾朋友嘅，就算我借都系，你有机会你又还翻俾我，你可以唔限定你几时还，因为我借得俾你咧，我要算冇咗嘅。但最重要咧，我知道你借嗰笔钱咧点样用途。譬如话你有一件事搞唔掂要过关嘅，我借咗笔钱俾唔影响我嘅话咧，我会帮佢。但有啲人如果佢话佢老婆生仔啊，妈妈喺医院冇钱啊，咁你最好开张支票俾医院，开张支票俾医院。咁啊，你有得俾我当多发多咗嘅，你唔还俾我咧，你同佢讲清楚。你话呢笔钱咧当借俾你，但唔俾唔限制你时间还嘅。你认为松动咧，你就还翻俾我。咁有一个好处，第一你唔会伤感情，第二咧系话你有能力之下帮人。我曾经试过好多时有一沓支票咧。我太太问我点解个个人攞啲票对咗都唔要，咁我叫我太太烦啦，成日都提，我你喺保险箱攞翻出嚟啦，咁啊我放火烧咗佢。但后屘咧，如果你有十个人唔还钱俾，有十个人借钱冇还，有九个唔还钱咧，有个人有朝一日记得你咧，你都富贵嘅。我自己试过一件事咧，就曾经帮嗰个人。他十几年后咧，佢嚟揾我，佢就话：喂，好多谢你以前帮过我，而家我喺马来西亚，就马哈迪咧签咗名噶啦，有只股票，你买翻啲啦咁。咁我唔知啊，股票乜嘢噶？咁我话咩问香港兵啊，获利个，喂，你同我睇只咩嚟噶？咁啊，喂喂，呢只嘢唔喐噶。原来咧，佢哋。为了一个毛统基金咧筹款去竞选总理，就要打起一只股票。咁我好呢、這个我帮个人咧就话俾佢听，咁啊写张纸仔俾个 number 我。咁后屘康康兵个老板赚乜大钱噶？咁我咪买咯，买咗咁我，咁我个学生嗰时佢做一把手啊，汇丰银。喂，佢我师傅买一个咧都唔好走鸡啦。我唔知咩嚟个，我唔知你照买得噶啦。咁啊，两个惊人钱一个月啊，变咗十蚊，十个零几。所以世间咧就话有阵时你量度大咧，既然间你帮到个朋友，佢你就唔需要叫佢还钱嘅。你有就俾我，冇咧就算数。呢个钱嘅问题。咁以前有个网友咧问过我啦，喂，你成日讲啲男人点样又应付啲女人，咁啊，喂，啲女人咪用咩态度咧咁？女士咧就最重要咧，你真系要学识自己同自己交朋友嘅。喺英国，如果翻中上学去中学时间咧，第一堂就教嘅，就话你唔可以去你嘅快乐，唔可以依靠外面嘅人俾你嘅，因为女士咧，佢多数佢将个感情咧睇得好重。变咗话你身边个男朋友或者你个先生开心，你又开心；佢唔开心，咪佢影响你，咁咧就好危险嘅。所以佢咧就第一课咧就教啲女学生咧，你学识自己同自己交朋友，因为你永远自己唔会欺骗自己。咁啊，此其一。 此其二咧，而家个世界咧就有好多话嗰啲剩女啦，有啲剩女咧就好强悍噶，佢系唔介意啊。但系啲咧就心灵好脆弱嘅，因为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哇，好似嫁唔去啊，好难过。呢个全部错嘅。喺世界上有一班好学者曾经做咗个研究，人咧独身嗰种人咧系比较有智慧，有智慧嘅人先去过个独身生活嘅。咁如果你情况许可嘅比较潇洒嘅人，好似我哋而家咁，我都唔系有冇娶老婆，我都行翻转头，我哇最好四季老婆。譬如你有啲女士嘅咁自由身嘅，咁你咪自己去设计自己生活咯，好多嘢追求咁嘅世界，同古代唔同啊。 呢个当然啦。 系啦，另外咧就系话。今日咧就唔讲嗰个离世嘅艺术啦，因为离世即系一个人消逝、死亡嘅艺术咧，好多年咧，我原本讲嘅，但系香港嘅人咧未有咁嘅条件咧讲呢 part， 所以今日都保留唔讲，因为嗰个好深奥学问。我哋讲翻，因为有好多网友咧，佢都有学嗰个步行禅。步行禅咧就喺文字度咧，我写唔到，今日我提供大家咧，只脚一落咧。最好用个脚踭落先，脚踭尖一掂地，然后再到脚板落地，喺个步行禅。因为脚踭嗰度有个穴位咧，系好厉害嘅，可以通透我哋人嘅大脑嘅。你系一掂落地下咧，先至落去嗰个步行。咁呢个步行禅咧，平时都可以做噶嘛。咁啊，如果你身体唔健康，你念嗰篇祝福文，到你开嗰个大脑嘅思维咧。你个身体唔健康咧，唔够用嘅，即系等以前古代嗰、那个喺少林寺，你学嗰个大力鹰嗰个金刚爪功咧，你一定要修禅噶嘛。如果你唔修禅，中和翻佢咧，你冇个心法咧，你系会吃亏嘅，有另外一个问题嘅。但我篇祝福文咧，佢嘅厉害喺边度咧？成篇祝福文咧系一个有特别嘅洗心术喺度嘅。即系我哋每一个人朝头早起身，你会洗面啦、梳头啦、整理啦咁。到你出咗去工作，到夜晚翻屋企，你会冲凉啊、洗头啊、洗面啊。但你冇洗心噶、哦，咁你每出咗去翻工喺个社会，每日听到睇到有好多唔开心嘅嘢，啊，听到新闻又有啲唔开心嘅嘢，或者又同人哋有啲摩擦，咁你个心情咧系好唔靓嘅。但你唔识洗心噶嘛？所以我嗰篇祝福文咧，如果你瞓觉前念一篇咧，就要嚟洗心嘅，系一个洗心术嚟嘅。其实要补充就话，点解我会讲酒色财气咧？系一个好唔简单嘅节目嚟。啲人讲话咩讲佛讲道讲哲学家讲圣，嗰啲系得个讲字嘅啫。但你系应付唔到世间嘅。如果应付到世间嘅话咧，唔够用嘅佢哋，我唔当然唔可以话佢哋唔啱啦。佢哋喺理论上咧 O K 嘅，理论上系点样咧？譬如举个例啊，举例啊，有啲启示嘅。譬如话有一日有个学者咁啊，过啲街道啦，坐一只船度，就同嗰个罩船嗰个倾偈。喂，你识唔识计数啊？咁佢话冇，唔识计数啊。咁你识唔识哲学啊？唔识喎。哇，咁你好淡喎，咁咧。就差唔多会即系新人咧空白死晒，即系直情睇人唔起啊！后屘啲浪一嚟，一船一沉咁个罩船条友问佢：，喂，阿 Sir， 你识唔识游水？佢唔识，佢哋即死，系嘛？佢话我唔识，唔识计数，冇读过书。咁你话我生命啊玩完啦，新人乜都冇。但你唔识游水咪即死。所以世界咧就唔系话好似以前我哋有一个朋友，有个学生。同阿许冠文扎马，许冠文话：，你唔使讲嘢，我大学生毕业好串咁啊！许冠文嗰啲，咁啊，我学生出嚟行个古惑噶嘛，做啲又做个武师噶嘛。个许先生，我今日开始啊，我一定可以学到你学嘅嘢，我俾时间。佢但我经历嗰十几年喺江湖上咧，你许冠文一新人都学唔识，你坐过监咩？你试过俾人哋揾啲刀行住点样解围咩？系嘛？即系你个世界咧，唔系话你读两年书啊，咁简单嘛。但如果个酒色财气咧，大家对个酒色财气有认识， 点样去处理，点样可以避到呢，那个真的很大的智慧来的。因为当年呢，我们中国都有些俗语的，小隐隐于山林，中隐隐于朝。他一个大的修行人呢，他在在朝廷呢特登去做官，他令他权力呢可以救到很多人，帮到很多人。就算他做一个县官呢，他都可以保一方平安，如果他是一个有修为的人。好个大隐呢就隐于市的。即是在个市集那里呢，是你不知道的。我都是学紧这样东西，所以我大隐隐于市的。即是说我同光和光同尘在世间呢做很多运作，是做了一些人不知道的。即是这个是我们追求的境界的俗家人。当然你小隐隐于山林，即是说你做和尚做道士，你买山上那当然容易一点啦。但你入世呢就不容易。好啦，另外要答一个网友问题呢，就话我哋以前讲过有啲中国嘅同胞呢住喺山洞上面，遇到好大困难佢搬落嚟呢佢又走返上去。我哋最后嘅方法，我哋喺我哋起嘅条村道呢起一个水塔，搞咗一条水喉，就俾一笔钱呢一对年轻嘅住山洞嘅夫妇呢落咗嚟。落咗嚟呢佢度住。咁佢啲親戚嚟探佢呢，佢見到咦唔使擔水喎呢度。因為佢一擔水嗰時呢佢就感覺好討厭啦，因為你擔成個幾兩個鐘頭上山，落嚟又成個鐘頭。咁佢呢就感覺呢佢嗰個卡瑪呢就鬆，佢自己起個討厭嘅心。咁就問佢啦，咁我哋後尾設計咗呢要填方申請嘅。填方又要收咗1蚊人民幣代填方，申請呢又俾5蚊人民幣。以前就唔使俾錢，唔使成搬落嚟佢都唔落。咁等佢落嚟擔傷時咧，就挑起咗佢個聯想咧。我點解要咁辛苦咧？咁啊擔水啦，原來喺度咧唔使擔水嘅。咁咧之後咧就過咗幾個月之後咧，好多人咧就逐漸搬咗落嚟。就當年我哋解決呢個山洞人搬落山嘅方法，做一個水井啊，有自來水。就一個好消息講俾大家網友聽，我而家咧就喺9月份。有啲网友咧就捐咗钱咧，系赞助我哋送嗰啲《移动百科全书》去山区嘅。我哋喺蒙古，喺内蒙古有3个城市咧就联手做，就我哋整体去做嘅。总数咧就我哋用要用500多万。咁而家嗰啲我哋俾大家结缘嘅啫，我哋已经有预算嘅。如果到时我哋会发通告同埋四川广安，我哋有个活动，如果网友有兴趣参加咧，就可以报名嘅。咁嗰个旅费咧就系你哋俾机票钱得噶啦。我哋食宿咧，我哋自己个学会咧就赞助出嚟。我哋又唔用政府钱嘅。我哋每次翻中国做嘢咧，政府请我哋食嗰个住宿咧，我哋都唔要嘅，啊，即系都唔要佢哋嘅。咁啊，今日我哋标题咧就系拉布之后啦。拉布之后咁啊点咧咁？咁啊，拉布之后咧，就系话我哋愿赌服输，即系出嚟玩得政治游戏嘅人咧，应该又系有风度嘅。咁你成班大状咁多人，即系入立法会，咁你啲大律师咧，就系其实一个好畸形嘅行业嚟嘅。佢读完书、考完试、挂个牌，咁啊，自己唔可以接生意。大律师唔可以自己接生意嘛，要靠啲索呢咧接个生意翻嚟俾你。咁我每日翻工放工咧，佢来来去咧喺个300多尺嘅房入边嘅啫，系对住嗰扎 logbook 嘅啫。除咗知道世间发生咩事都唔知嘅，所以变咗佢咧大光旨意。咁你又俾个曾玉成主席，人哋揾到个例啦，即刻拍板收工。咁你咪愿赌服输咯，赌得起，输得起。但有一个坏的效果啦，曾先生佢冇谂到，你虽然可以表面咧，你停止咗拉布，过咗嗰个替补机制，但佢将嗰个泛民主党派嘅势力咧，而家大家睇到咧系凝聚咗嘅，佢哋走埋一齐，走埋一齐咧，跟住你。嗰啲咁嘅抽水民主党啦，即系李卓人之流啦，呢扎乞衣啊，尤其李卓人呢个特别乞衣添啦，系嘛？日日即系抽嗰个 李黄杨水咧，就我先解李黄杨好古怪嘅单嘢，咁又真系抽水啊！阿黄毓民先生话提出弹劾个真特首，佢哋又唔搞，临到后屘自己个抽水，所以九月份咧，人民力量啲兄弟咧，真系要针对一两个人，唔好扯散啲资源。譬如我民主党有边个最老土嘅落台咧，你要针对佢追击佢，这个系最大问题。他而家自己又話人哋搞拉布，自己喺度搞啦嘛。呢個，但我哋唔可以怪人哋拍板停咗你，原到服輸咯，你疏忽啊嘛。成個嗰個議程你都冇睇清楚，睇唔到個盲點，俾人哋話裝到你彈弓乜都好啦。但佢哋傻嘅啫。嗰日其實好易流會嘅，因為上帝唔保佑你佢哋啊嘛。如果上帝保佑喺佢個立法會開會前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到。几条路冚家铲，有几个车祸撞车停晒喺度，咁咪流会咯，冇人去到立法会噶。上帝冇保佑啊嘛，有保佑咪会有咩现象咯？你好简单啫嘛，立法会有几多条路啫？哇，前后山顶落嚟，东西线啊，一个江乐道中，一个德辅道中，有车祸咁啊，收工噶啦。啊，如果上帝保佑多单车祸喺嗰个隧道口，咪更加收工。咁啊，开唔成会就收工噶啦，系嘛？唔使钱嘅人瞓喺街啊嘛。好啦，补充一啲嘢咧，就系话我有个下边嘅人咧，我叫佢贴嘅头车牌嗰度咧，系我叫佢贴嘅贴出嚟咧，唔系演嘢啦。如果演嘢，早贴啦。呢啲成八十年代嘅事噶啦。当年当然啦，你真系投个几百万车牌都唔系普通人投啦。嗰阵时嘅钱好值钱啊嘛。但因为我个哎呀家姐咧就做嗰个公益金嘅筹款主席，佢话细佬，你帮帮手喎，我点帮手法？佢话今年公益金嗰、那个，因为1989年、1987年咧个市场都唔好啊，冇人捐钱，佢每年都咁多开销唔掂喎。我咁啊，咪我你冇打我心口啊，我同你谂计啦，我会记住啦。咁啊谂计，咁啊去到嗰次咧就去投车牌，咁啊我成班人咧就去。因为我亦都有啲车牌我中意嘅，所以佢嗰日我都投咗个一号啦、三号啦、89号我都投咗嘅。啊，我一见到啊，香直球个仔两仔爷，佢哋要投个7号，啊，我呢次得啦，但佢亦都中咗招嘅。咁我嗌个，我就唔自己举手，我嗌咗啊有个姓做眼镜嗰、那个姓关嘅人帮我举啊。举到200万咧，佢系国三俾人哋举啦。但佢哋点解会输咧？人哋嗌紧50万，佢香直球就砰一声跳到85，即系恰人，即系叫你啲人唔好同我争啦，清场。呢、這个所为非常曳，初初都10万、10万加上嘅啫嘛。佢突然间50万，砰一声85喎。咦，我边个咁巴闭啊？咁串啊？咁啊，我接手投到200几万嗰阵时，300万咧。我就装佢一下，我又叫嗰个记者嚟，我哋话俾对方听，你对方话投咗个牌咧，拎出嚟再卖多次，捐翻出嚟，佢食唔到化痰丸。一乡直球咧系60年代有钱嘅人嚟，佢哋好早有钱嘅，即系喺香港叫做好早做房地产啊，乡直球，佢又夹埋嗰啲。陈德泰啊，好多好多班嘅大枪嗰啲啊，好多人，即系唔系话大有钱佬啦，都系叫啊，即系叫有个钱啦，好早。佢一望上嚟，佢又唔识我，我又唔系国家啲指责。咁如果佢一个喺咁多记者面前咁样输咧，就好瘀嘅，所以佢食唔到化痰丸咧，就同我顶落去。咁一顶到470万咧，佢就嗌480万，我就唔即刻停啦。呢、這个咧就系嗰、那个我哋收集嗰个智慧学问嘅收围嚟嘅，因为如果佢嗌480万，我一嗌490咧，佢要跳个5字啊嘛，佢跳500万咧，嗰度佢会未必会跳嘅。哇，佢唔跳我咪中招，你明唔明啊？嗰度几危险啊！因为佢我一嗌470，佢就480，但我就唔敢搏落去啦，因为我一嗌490，你嗌480咧就顺口嗌啊嘛，加10万，但我嗌490咧，佢一加10万，佢要变个5字啊嘛。就齐投500万嘛，嗰时佢会停，佢会唔嗌噶嘛，佢要会考虑，所以我喺480万我就即刻停，咁啊佢接咗嗰个车牌，但我车牌咧累死佢嘅，因为佢系7号车牌，俾佢投七投七， 所以佢逃咗翻之后咧，佢就走去周围打探我系咩人。原来佢姓香咧系我一个结一个契兄弟嘅侄嚟嘅。佢哋乡试嘅人咧好少啫，即系佢输咗之后咧，佢觉得佢系估咗错误。因为当时八十年代你480万买个车牌咧，你搵唔到架车咁贵噶嘛。即系变咗佢一世人决策错误咧，后屘佢将佢决策错误咧食唔到化痰，即系咁样输法。你赢即系输啊嘛，即系无理由咁戆居帮人争个车牌翻嚟啊嘛。同埋佢系我就喺市场话俾人，喂你真系傻嘅啫，搵就去卖个七号啫，投七投七就投个七翻嚟。咁后期佢将啲生意咧搬晒泰国周围咧，就一败涂地嘅。即系由佢个决策错误之后咧，打击咗士气嘅。即系嗰个事情系咁重要嘅。即系嗰单嘢咧就咁啊，帮咗我阿家姐咧筹咗笔啊几大嘅钱，如果一毫子都唔使攞出嚟。即系话咧呢个就系我哋嗰个功夫嚟嘅，所以俾大家睇到一啲事迹系用得到嘅。今时今日我都用紧呢个功夫。好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我就会讲啦，即系比较热闹啲咧，就有啲嗰啲迷你债券出咗现啦，就有嗰啲网友咧就问我嗰、那个最近都几热门嘅。李旺陽嗰個問題點睇？李旺陽單嘢咧就非常深奧，亦都係非常複雜。複雜到點咧？就好神奇嘅。咁我就暫時都唔評論，希望一陣間大家可以自己去估一估。咁啊，有個電話嘅喎，你哋第三 part 去打嚟問。 係啊，咁我哋有個電話咧，就係28927889嘅，咁就欢迎各位网友咧踊跃打电话过嚟问啊郭博士嘅问题啦。而家热门嘅又可以问啦，或者系有啲关于自己嘅问题亦都可以问噶。咁啊，欢迎各位网友打过嚟问 下。下一 part 咧，我要讲埋嗰个迷你债券，其实好早埋尾嘅，但因为政府啲人咧失察唔信我讲，所以佢哋埋唔到尾。啊，做咗几多分钟啊？佢哋今日？ 3分钟， 仲有三分钟。佢点解埋唔到尾咧？系话当时咧，呢、這个曾荫权同埋成班官员有责任啦。我上以前都讲过啦，我挑战我呢班友，任志刚啊，做过财政司班人啊，陈家强啊，曾俊华啊，成扎啲财金官员咧，佢同我输到咧，佢输紧嘅。 点解会输紧咁犀利啊？ 佢哋梗系会输紧啦，因为点解咧？佢哋系唔识嘢嘅，佢哋表面以为识嘢啫嘛。最简单你睇下啲迷你债券啦，系第一间银行冇中招嘅，就系恒生，恒生冇嘅。咁点解佢恒生冇事呢？就系因为佢哋出咗事之后，我睇咦，点解恒生冇事？我问佢哋个总经理，姓柯嘅，嗰阵时佢哋姓柯嘅做。我喂，点解你咁好彩啊？冇中招？佢话博士，佢话嗰扎 paper 我睇唔明嘅，即 系 嗰扎债券睇唔明，佢点睇唔明唔敢买啊嘛。咁咪佢即係话喂，我自己睇唔明嗰扎嘢，点解可以推出市场买呢？所以佢呢就都叫做驚死之后呢，变咗恒生呢喺迷你债券度冇中招嘅。但基于咁嘅环境呢，我一早俾咗个方法，透过汇丰银行老板就叫写封信俾曾荫权，因为佢哋都识㗎嘛。我话俾佢听，佢话我有个师傅姓郭嘅，係有解决方法，即时可以解决晒。但曾荫权呢条乞衣呢看人不起，以为自己厉害，也都怕有些厉害人出来呢，就拍了他们的威信嘛。我找下面的办公室的人呢就应酬我那个学生，变了我就喂我CK 你不要搞了，我这些是香港人的劫数，我也都不干预他。其实一早他们用我的方法呢，一日之间全部解决了，完全呢收了工，全部赔钱，所有嗰啲咁嘅苦主，但有啲即系炒开嘅嗰啲梗系冇啦，就唔使话搞到成嘈咗成，到而家都未曾埋到尾嘅。就话呢个政府咧，佢哋真系无能嘅。一阵间下 part 翻嚟讲，用乜嘢方法可以即时解决咗？咁啊，有好多好笑嘅嘢嘅，就系、是、话有啲人问我咧，佢话嗰个在野党，一阵间我哋再答，系嘛？ 系啊，系啊， 差唔多啦，下 part。 下一 part 再 讲。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呢首咧系我哋 A Day 同选民力量同嘉林一起合作嘅一首新歌，叫《至安心》。 门前若风吹雨打，仍期望去找个家，多尽至少发梦的话。 其实咧呢首歌咧就我哋开会嗰阵时咧就想做翻一首系可以代表到年青人嘅心声嘅一首歌。咁住屋嘅问题，咁好多人就话买唔到楼啊，房屋政策就唔知点啊。咁所以我哋谂到就话做一首关于讲居住问题嘅歌，俾填词人同埋编曲嗰阵时咧，大家嗰个 idea 都好近，个成个感觉好 smooth， 大家都好自然咁做到出嚟嘅。 谁曾话过？首次抱着外国安稳会赠给我，谁曾画过相处齐心有所说到未有怎么，情人上城落阳安安心听得太易错，能淘汰我失信并未嫌多，极有志气也奈何。 咁我嚟听下嘉林个 demo 啦，好少女情怀，就好小品情歌咁样嘅。咁我哋就将个歌词咧就写到好似一个女仔，一个男仔。咁因为好多男仔啊，每次都话啊俾个好安稳嘅家佢，但系点知一次又一次都令呢个女仔失望咁样啦。 谁曾画过首次抱出外国安稳会赠给我？谁曾画过相处齐心有所说到未有怎么？上城落阳安安心听得多益处，难道待我失信并未嫌多，进贡到老或可得到幸运而一个，梦想的声音飞过像85段歌，最近一生所缺 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Day Angus。 郭博士答客文。 翻翻嚟啦，咁样之前啊，郭博士咧就讲紧呢个迷你债券嘅问题，搞到好多人都好头痛啊。但系郭博士点解你就话好易解决咧？有咩咁容易嘅方法咧？ 如果唔系嗰位先生同我讲话，佢嗰套嘢佢睇唔明咧，都难搞啲嘅。佢一话睇唔明咧，哎，我得啦，即刻就可以收工。嗱，最简单嘅，大家网友亦都可以研究啊。但因为有个障碍咧，出唔到街，当年咧我就亦都唔跟进。哎，呢啲香港人劫数啦，算数啦，就冇夹硬去跟进。如果我系特首，我会即刻 call 咗有迷你债券嗰啲银行嘅董事长，叫带个 CEO 嚟一起嚟个特首府食饭，唔系为迷你债券我倾，唔系当一个例行请我哋食饭嘅礼貌上，咁啊全部嚟晒啦，所有呢啲银行大班啊，二班大班二班嚟晒。好话喺食未食饭之前咧，咁啊饭前咧有个小聚会倾下偈噶，好话倾倾偈，突然间有个黄仁龙出嚟拉住个快佬揾我，即系当我特首啦。喂，阿老细，有堆咁嘅嘢，而家俾黄元索纯好，而家点样做咧？咁咩事啊？我而家你都知嗰啲迷你债券风波，而家搞到埋嚟，咁有啲人投诉，咁啊上咗嚟 cancel， 而家我哋都唔知点样拎住快佬，系嘛？全部都银行家，唔紧要，佢哋喺晒度啦。咁啊，黄仁龙唔使出声啊。咁你自己攞咗佢嗰套咩嚟噶？究竟攞咗佢嗰啲债券，咁啊？捉住中国银行嗰个老细，喂，总经理下边佢个总经理，你睇睇呢啲咩嘅？而家答你唔到啦，唔明噶，喂，你解解你哋卖嗰啲咩嘅？你唔好喐其他银行，你喐大陆银行，一答你唔到。嗱，阿律政司，你都听到啦，佢一个连卖嘅嘢自己都唔知系乜嘢嚟嘅，揸正嚟做。跟住一话揸正嚟做咧，就有嗰啲 CCB 嘅伙计度啦，即系商业调查科，即刻拉个冚家铲翻差馆扣留担保，只听48小时。你唔好喐和资银行，一做中资银行，第一系立威先杀你个冚家铲共产党先。 喂，大佬，你攞堆嘢出嚟卖都唔知系乜差嘢，你卖咩而家？涉嫌讹骗咪嚼你咯，即刻又拉翻去，即刻扣留只听48小时。咁啊，坐咗十几个暗间坐喺度都惊噶嘛。咁啊，食饭嗰时过去探口风咯，喂。喂，唔使搞到咁啊！特首咩好大镬过去？喂，唔系、啊，你卖啲嘢唔明咁 ，council 话拉，唔系话我话拉、啊，涉嫌和骗、啊。你冇理由卖啲嘢，你自己都唔明啊，大佬，你点卖啫？唔系我话要拉、啊，佢个权喺度噶嘛？律政司系嘛？咁啊，嗰个 CEB 啲伙计听佢落个打啫嘛，即刻落个探咪 caution 你咁啱咪翻去咯。地聽48小時已經震個貓王啦，大佬咁啊！跟住嗰班銀行喂，嗱咁你想唔想我聽日公開先？一陣唔公開，話俾新聞界聽，你哋諗掂佢啦。你賣啲嘢都唔掂嘅，咁啊一路食飯，我哋嗰班有諗計啦，大佬你使唔使咁複雜啫？好簡單嘅咋，但我連呢場戲都唔識做噶嘛。 點樣衝啊？ 因為你一落鑊咧，落個中國銀行咧，嗰度犀利威力，即係話已經係殺無赦啊，大佬！我辱我老細，我敢辱你間銀行。你唔好怪我喎，有晒证人啊嘛，律政司喺身边听住你讲话，唔知系乜嘢噶嘛，你直答我唔到嘛，俾份嘢你睇，点答啊？一真系好难睇嘛，专有名词嗰啲咁嘅木嘴，系中资银行嗰班友唔够班咧，佢逢系中资银行总经理系大陆派嚟噶嘛，大佬，佢唔会信你外人做总经理噶嘛，实唔够班咪就即刻 caution 佢啊，听佢48小时，但系唔公开卖报纸字。但俾你十几间银行咧，个个睇到拉人，咁佢哋已经惊啊，咁啊已经收工噶啦喎。大家谂下系咪可以做到咧？唔需要讲出嚟嗰啲嘢，嗰啲有嗰啲有梗系惊俾人拉啦，大佬真系死紧噶嘛？边个喺入边一日佢都挨唔掂咧？啲友又系饮红酒，系咪？掟喺臭格佢点俾佢挨得到啫？好啦，咁佢哋点解会咁快要同你 settle 咧？佢咪自己钱噶嘛？佢銀行回翻水俾你啫嘛，咪打電報翻俾大老細喂，唔掂喎，而家殺到埋身喎，唔緊真係個個唔識睇嘅喎，你仲要個訂份俾睇運俾你就嗱，你今晚食飯喎，食飯叫你喺度睇，唔該你解俾佢聽呢啲乜嘢嚟嘅添，佢真係解唔到噶嘛，咁你收工噶啦，係咪啊？有個人把啊拉咗啦，即刻係咪啊？輪到你班吳家產係咪先？即係呢啲咁嘅政治技巧咧，真係好厲害嘅，呢啲咁嘅。黑衣真咧，水鬼星城王，万众整个唔紧，因黄耀文出嚟咁啊，中指王又话神仙都避唔到啊！我哋啊唔系神仙，你而家唔系神仙啦，你班唔加真，你水鬼星城王啊嘛，食晒我哋香港啲人间烟火啊嘛，喺度分钱啊嘛，又系饮红酒饮醒啊嘛，有啲人扮神仙饮红酒啊嘛，咁你而家不食人间烟火，你知道发生咩事咩？行出嚟声大大，仲话唔使落镬。你个就系讲个任建光一早话佢冇料啦，我哋早几集之前讲过啦，漏挑战佢哋啦，呢班财金官员你同我输到啊，礼拜四下咗3分钟，一人攞1000蚊到5000蚊去投资，你睇下边个赢啊？嗰啲博懵嘅有一班友，喂大佬当年啦，你嗰啲咁嘅强积金啊，买晒几等大厦收租啊，而家嗰啲人都富贵啦，唔使仲要蚀晒俾你班友抽晒水啦，啱唔啱啊？你一埋強積金嗰時候，香港咁多大廈，嗰啲商業大廈咁多城，你全部買下磚頭。就算你走去紐約啊，最旺嘅曼克頓啊，買商業大廈擺喺度收緊租啊，你都唔使蝕本啦、啊。咩唔似你班咁嘅木嘴啊，唔家產拉住香港啲錢嚟亂咁生。你老母你真係講起火到嚟，梗係唔關我事啦。我一個禮拜揾幾百萬啊，靚仔打一個電話，攞啲資料俾你睇啊，你唔信？你谂下，十八吴家产出外旅游，环境局长60次，即系话你嗰几年翻工咧，一年有11、12次出门嘅，个个月出门一次，拣啲唔系假期嘅，即系唔使做啦。啊，学埋你老细咁样，好啦，考出门60次，考察啲乜嘢翻嚟啊？考察完翻嚟啊，搞悭电胆。搞停车息时，搞胶袋税，搞你老母啦，冇单零啊！天怒人怨啊，搞到你咁啱一木嘴周腾华，你一早要收工啦。陈家强，你个黑衣傻仔强，你老婆话你叫傻仔噶，佢自己公开同人讲啊，哇，搵我老公做经济师局长都叫冇运行，你香港人又系出门60次，你搞啲乜嘢翻嚟啊？搞到而家香港啊，搞啲衍生工具冇抽水噶，呢、這个赌场唔抽水啊，香港先有噶。 木嘴，你老母！逢系炒啲咁嘅期指啊、期权啊、啲乜差嘢嘅挂钩债券啊、啲衍生工具啊，你打翻多少离印费啊？拎啲钱啊，真系扶贫啦，你老母！傻仔强，冚家铲去六十次，出门又系，成班冚家铲讲起火都嚟啊！你同我揸扫把嫌你左掟啊！你唔好拿住香港人啲钱去冇，你就咁啊！冚家铲保皇党，冚家铲个个仲话唔使负责任，弹劾佢你仲话唔系，仲话好责备呢班仆嘴，系咪先？啲火都嚟埋啦！因为共产党让你班冚家铲，系嘛？共产党丢架啊！如果你班官员啲人做唔掂嘅，即系老实讲，我同我朋友商量过啦，直情搬晒成个上海市嗰扎干部翻嚟做香港官咧，就悭成几廿倍人工。做工作能力好过你班扑街，真系前经官字讲嗰个啊！好啦，你睇你嗰啲咁嘅蛮毛搞到，喂你政府仲扑街喎？串谋搞功能组别作怪嘅，阮兆辉啊辉哥做几十年老官，冚家铲你话佢唔系文化人喎？喂啲网友你话俾屋企人听啊！民建联啊民主党班友咧信唔过嘅，你哋。嘢咧就照去攞，優惠咧照去攞，有旅行咧照去，投票真唔好投俾呢班冚家產。喂，阮兆輝幾十年做戲啊，佢仲話唔係文化人，因為佢冇攞到你錢，要你搞個，要你啲死人阻滯咧，搞啲咁嘅咩文化組織啊、文化團體啊，大家串謀拉繩咧，批錢俾你之後咧，先叫成為資格嘅。咁你咪政府串謀即係搞功能組別咯？呢個公唔公道啊？你當香港係農村社會啊？啊？喂，香港唔系农村社会啊！你自己话噶，国际大都市啊，个个人金风整火，有能力睇到你班冚家铲作怪噶嘛？你咪自己丢香港人假咯，边度咁扑街噶？系咪先？好啦，你嗰扎咁嘅大状，咁你搞乜嘢咧？喂，我哋唔反对你引用法援咧，为我哋市民争取权益。你引用法援之前，你都有个案前嘅私人言讯噶。你个珠海大桥喂会唔会输啊？有冇把握啊？去唔去噶嘛？知道噶嘛？如果竟然去唔到输嘅，咁你又唔使嘥纳税人嘅钱噶嘛？冚家你点条婆仔？婆仔冚家自己爆出嚟，话都唔知搞乜嘢嘅。你睇下边个傻叻接呢单嘢？你何仲人啲又系有冇利用啲法援咧？自己真系掹醒，搞啲嘢，搞啲人就喺攞法援啲钱，临过个批牌度收 cam 钱。啲前班冚家铲穿柜桶噶嘛？是吗？你们香港有什么不死啫？啊，九月份啦，你那些有啲小朋友，大家通知屋企人啊，一定不要投啲民建联民主党派票，要换马的香港，是咪先？好啦，啲真唔关我事噶，一讲起就火嚟嘅，即系呢个世界点会搞到咁扑街嘅啫？ 个个都净系识得掹政府，拎政府钱掹，拎我哋啲钱嚟掹咯。嗯，如果唔系点会去去去去预防都去咗几十万呢？ 咁啊，讲嗰个因为有网友问我噶，我原本即系唔干扰呢啲问题，因为点解咧？我有立场噶，逢系涉及中国大陆嘅司法问题，一定共产党错，佢放人都错，因为佢成个制度咧唔会出到公平嘅嘢噶嘛，佢个制度出唔到公平嘅嘢。你唔可以话喂，哇！呢次放人，你当佢啱嘅，我冇咁嘅观点。总之喺中国大陆，任何涉及司法制度行出嚟嘅结果咧，我都系为佢错嘅。除非共产党要改制，佢冇单好嘢做咗出嚟嘅，单单衰嘢嘅。同大家分享一啲问题，佢点样流到落嚟系咁嘅咧？考下你啊，大猫，你知唔知世界上唔好讲咁多句嘢啦？我问你就答。世界上最厉害的手扣是用什么做的？ 最厉害的正常来说呢，就当然越坚固越好，但好像我听说不是的噃。 用什么材料做的？ 好像说呢，有种手扣呢，反而是用最不坚固的材料来做的。 你答不到材料啦，我答给你听啦。在以前，最近还是现在还在用的，就北朝鮮，譬如喺中國邊境嫁人翻去，北朝鮮咧個手扣咧就好大嘅， 成十几成廿公尺嘅嗰个手扣个圈，点解咧？佢每个人嘅手掌穿过一个手扣咧，穿几十人，即系只手掌穿过一条粗嘅铁线，咁啊掹住几廿人咧，咁啊拉翻过去。而家用紧，但以前咧呢个手扣咧，你未死人嘅。以前当年我哋见嘅手扣咧，就唔使戴喺身嘅。譬如我拉你个反，如果我放生你咧，我攞条铁手扣或者钢嘅手扣扣住你，攞翻个铁链扣住你。如果我想攞你命咧，我揾张纸咧指我手扣扣住你手指公，扣住你手指公嘅啫。你张纸一裂亲咧，我就射你噶啦，你意图逃走。我想攞你命嗰阵时，所以咧系世界上最危险嘅手扣咧，就用纸手扣。大家好少见到嘅，好啦，点解我话牵涉到呢个问题咧？即系话呢个李黄杨嘅嘢牵涉到啲玄机咧，就属于呢类嘢啦。我嘅立场讲清楚啊，就话逢系中国共产党制度之下个司法制度出嚟，无论你有罪冇罪咧，我都反对嘅，因为呢个政府嗰个制度咧系扑街嘅。永远出唔到公平公正嘅 case 出嚟嘅，你更加冇人有资格做包青天，冤狱无数。但最苛堪系边样嘢咧？而家好多人去为李黄杨呢啲人嚟提出去示威，我哋尊重一个人性啊，即系睇见咁不平嘅事。但你哋有啲人忘记咗嘅，程翔事件坐五年监，但你哋有冇人同佢呼吁过？同程翔串谋嗰个而家仲坐紧监噶，佢二十五年嘅，有冇人为呢个人伸冤过呢？咁我哋出错出边度呢？喂，你程翔喺共产党架构打个工出嚟，行翻中国攞新闻，乜嘢禁区有咩地雷，你应该熟学在行嘅，啱唔啱？你揾咗社科院个人，攞咗一啲研究嘅资料，拎去卖钱，呢个事实嚟嘅。佢做漏一样咩嘢呢？应该冇事嘅。佢应该交代俾了佢嘅人，你唔好，你有冇通知你老细单位？嗱，你唔好啦，大佬，嗱，我收人哋30万，报纸卖30万噶，佢有啲稿费收，嗱，我收30万，你同佢话俾你老细听，有5万蚊咧，预翻佢单位收嘅，做福利费，你哋点样处理都得。咁你长揾长有啦。你两个唔家产蚊醒鬼鬼祟祟攞阿公啲嘢啫，卖又俾人查到，你真系收人稿费几十万。阿公个单位冇嘛，咁你咪死得咯。如果你咪长揾长有，佢俾啲唔等使嘅嘢你，似乎机密啊唔机密之间嘅嘢，你咪乱参唔写，喂，佢咪大家都分钱咯。最紧要同你盖个章认数先得噶。你国内你冇人冇个单位同你孭飞，你死紧噶嘛。你冇权咁做嘛，啊佢唔会保你噶嘛，你两个冚家产即系攞啲料即系放俾人登出嚟咁啊嘛，佢咪喐你咯？呢啲佢自己第一错，好啦，出咗事之后坐五年监，曹圈巴闭全香港，你叫佢俾料你个人坐25年监啊？你程翔有冇同人请命过啊？累到佢坐25年监，呢、這个唔公道。所以我哋睇世界咧系好公道去睇个世界。好啦，李黄杨单嘢佢疑点边度呢？大家自己望又谂，结果我梗系知啦，但我唔讲出嚟，因为涉及好大嘅机密，亦都系好深层次嘅运作。因为佢系接受咗有线电视访问先出事嘅，喂，有线电视台喺个六四之前咁敏感，佢唔知喺吴月岛啊接受访问，喺呢个吴月岛。边个敢批啊？外面记者入嚟访问个政治犯，省委都唔敢批啦。就算我做省委宣传部长、公安厅长，我系唔敢批嘅。有咩益啫？批你入嚟访问，你话听有咩益先？实务好噶嘛？我点会批啫？即系话咧，唔系佢哋呢啲人，唔系个地方政府有权批嘅。咁边个人批呢？你哋如果想查清楚，要跟嘢咧，你要跟翻嗰个记者。边个叫你入去？边个叫你做？咁你都未必知道系边个。好啦，既然间六四前俾你批入去，出咗事，喂，如果中国 入面嗰啲地方政府喺个监房杀人，唔会俾你攞到张相睇到嘛？唔会话摆到张相片咧，将只脚唔离地吊颈啊嘛？ 冇错啊， 系嘛？如果我要杀个犯，我唔使叫佢度颈啊嘛？我制造个意外死亡都得啦，制造啲囚犯自己又争冲凉房打交，跣旧番碱死咗，冚穿我头都得啦。所以呢个疑点咧就非常大嘅。好啦，仲有个根尾嘅、哦，大家都知道香港好多传媒已经俾人控制咗嘅。点解出咗事之后个个要大锣大鼓呢？可以 系咯， 系咪啊？点解会大锣大鼓呢？哇，个个嘘嘘声嘅，即系好热闹嘅，大家睇到嘅喎。日日喺度嘈，日日报电视台卖咁多，未试过电视台咁热心嘅，个电视台有报嘅，系嘛？又是无线添，禁忌嚟噶嘛？啊，我哋胡主席又话嚟香港啦，咁个落嚟喺度报，咁大家要深思啊，究竟系唔系有个好深层嘅布局咧？因为我真系棋手嚟噶嘛，我唔会俾表面嘅现象呃到我噶。啊！事前事后呢、這个人物啊，你嘅布局，你希望我睇到啲乜嘢？沟通未啊？ 明。 啊，即系你希望你俾我睇到乜嘢？你睇到乜嘢？系咪希望攞我嘅反应？佢梗有动机噶嘛？喺呢个时间杀呢个人，佢有咩得益咧？个敏感时间系会唔会喺而家嚟做低你咧？但系点可以大锣大鼓咧？点解会批你入嚟做访问咧？系冇权批嘅，有权唔敢批嘅。 系啊， 批唔到嘅。你访问一个政治犯，你系讲笑咩？喺共产党国家，所以大家都好厉害。 所以成件事好似好唔合理咯，有好多嘢都。 另外咧，就系话佢喺中国咧，举个例啦，发展到今时今日，即系讲一啲常识啦。喺以前，大家谂翻好惆怅。我哋廿八十年代初后，初期啊。七十年代末期啦，有一个美国仔同俄罗斯仔翻去中国北京读书，放假嗰日同埋一个中国嘅同学行街，行下街，哇！咁啊，呢个中国仔咧，中国嗰个学生咧就话：，哎，等阵。有橙卖，我真系排队。咁美国嚟中国读书嗰中美国嘅学生就话啦：，咦，咩叫排队啊？咁苏联个学生就问：，喂，咩叫橙啊？咁咁咧就代表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国学生系资本主义，佢知道系咩叫橙，佢唔知咩叫排队。中国呢，俄罗斯苏联仲扑街，佢连铲都唔知嘅，因为佢知道咩叫排队，佢唔知咩叫铲，佢又未见过。当年我喺苏联做工作嗰阵时，社科院下面嘅女士代表政府招呼我，佢话：先生，我好多谢你今日嚟到我哋呢个机构。我十几年前食咗半边铲，我结婚嗰日，今日因为你嚟。我先食埋嗰半个，有机会分享埋嗰半个。当年咧就系呢、這个呢件事咧，就代表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资本主义国家嘅分歧。好啦，廿几年后呢一半集咧系我作出嚟嘅。呢三个人咧又再撞头啦，喺北京又系三个旧同学行下一街，中国嘅学生。已经做咗大官，行下咧，佢叫身边啲保镖，喂，有几粉买啊？快啲同佢买啲俾我啲小衫啊！咁，美国仔又问啦，喂，咩叫小衫啊？咁，苏联俄罗斯啦，嗰个俄罗斯仔话，喂，咩叫 A 粉啊？A 粉咧，小衫之后佢有几个妾侍。咁啊，要买有正嘅奶粉卖咁啊 A 粉咯，即系唔系假奶粉，咁咪买啲 正嘅奶粉咧，翻去俾几个小三咧，要嚟喂僆仔嘅。好啦，呢个就系中国今日呢个官僚主义社会最腐败嘅社会。点解咧？佢形成到可以娶几个、养几个小老婆，冇人制衡佢嘅个制度腐败。佢连到成个社会咧，全部有假货卖，买 A 粉要排队嘅。咁呢个唔系社会嚟，咁系喺一个咁嘅社会咧，人咧系好难有一个正确嘅生活。你想做个正确嘅人、正常嘅人，你好难生存嘅。所以我一生人喺中国到今日为止，同大家网友讲，有啲人话：，哇，香港人网整咗个亲中嘅人咧，走嚟开咪讲呢啲嘢啊，咁佢哋都傻傻地嘅。我喺中国冇朋友。我所有嘅人咧都系工作关系，因为共产党本身系冇朋友关系嘅。你想同佢做朋友咧，你妄想嘅。你睇下而家我哋国内嘅片集，最多系间谍片集，全部自己中国人害中国人噶嘛，国共斗争嘅片集噶嘛。你睇佢片集嘅对白，佢成日强调慈悲同宽容咧系好奢侈嘅嘢嚟嘅。喂，啲咁嘅剧集咪洗脑咯，即系话要鼓励啲党员咧，你唔可以有人性嘅。啊，我哋如果共产党咧仲俾人围攻紧嘅，你打开条剧，佢系拍古装剧，古装剧集咧佢宣扬嗰帝王思想，个皇帝出嚟咧就乜都掂噶啦咁，大家睇到噶。喂，你中国共产党，其实你而家真系要检讨嘅。在这个二十世纪，你想这个政党千秋万世，就麻烦你开个宝禁，开个传媒的禁地，正式拎回你现在摆在那里花樽的民主党派，有几个党派的正式拎他们出来参政，给他们的地位，将你的人大组织呢，就麻烦你给民间选出来，要来监察政府，将你的司法制度呢，一定要清阳光政策。而家开始好啲啦，我旧年俾个少少意见啦。而家法庭开始试办咧，法院咧系有人审嘅，即系有嗰个视频啊，睇住俾公开俾人睇到去审案嘅过程。但佢差馆都要摆噶嘛，你公安局都要攞工时间都有视频，系咪啊？但佢哋个制度咧系非常坏嘅，唔系佢哋人坏，嗱制度坏加上你个宣传嗰种咁嘅党性，喂而家唔系打天下啊嘛。你再用我咁嘅党性去治天下，实死咁啊！佢啲人有权力喺手噶，你点可以成日喺个剧集做嗰啲片集咧？中央台播，周围播噶，成日强调讲噶，啊！如果你有慈悲同埋宽容咧，就好奢侈噶，啊！我有呢个观念啊，咁只要有乜嘢观念先啱啊！所以呢啲观念咧，就传递啲知识咧，就嚟到香港呢啲咁嘅死人左棍。啊！呢啲咁嘅建制派，啲咁嘅搭档嘅共产党，闩埋门咧，闭门会议咧，咪讲啦，咪将佢搞斗争咯。啊！全部香港都系敌人嚟嘅。啊！我哋唔可以稍为松啲对佢哋嘅。咁你咪试下唔好对咯。你香港咪咁，你咪喺香港，你咪宣布搞共产主义咯，全部清场。啊！由你共产党带头搞共产主义，系咪先？我郭先生首先带头充公股身家，由头玩过，欢迎噶。 嗯， 你要跟进噶嘛？你中央太傅出事，都唔再跟进落去，输咗百几亿，你点向啲股民交代啊？喂，香港嗰啲系佢哋搞出嚟嘅，以前咧即报即解嘅嗰个移民政策， 系啊， 但系佢突然间咧停咗嘅，啊，咁你咪喺度玩嘢咯。所以香港系冇嘢，有人玩嘢玩到出嚟噶嘛，玩出事噶嘛，你嗰个曾荫权都系噶。咁你整个哈罗学校，咁你个仔啊同佢哋嗰啲管理公司有拉绳，哇！你系咪整定嗰档嘢，将来你退休喺嗰度踎啊？话呢啲阿斯基斯你要查啦，系咪个仔入去做嘢啊？或者退休嗰阵时咧，霸住个山大王大个地盘啦，几十万尺1000蚊批俾佢啊？嗰、那个孔教学院话起个孔子教育中心，啱啱搞10年都未批地啦，啱唔啱先？ 咁就而家。咁啊，到下一 part 翻嚟嘅， 下 part 翻嚟咧就大家可以问问题。有啲问题可以问嘅啊， 就欢迎大家再打翻个电话28927889过嚟，即过嚟问下郭博士问题啊。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rk Mike， 今天带了这首歌 Headliner 送给大家。 做头条新闻仍然事事关心，每日发生的新闻，发生各种压韵，歌声代表民愤，歌词太敏感，我嘅歌秘禁唔系秘闻，用 rap 将真相备份。 嗱，只歌主要大概系讲我自己作为一个 rapper 身份嘅时候入边，我会去 rap 一啲有啲咩关于啲乜嘢嘅事情啦，即系譬如系关于一啲可能基层市民嘅嘢啦，可能关于一啲社会好少人去关心嘅嘢啦。最重要一点就系话，其实作为一个 rapper， 我哋好坚信一定要去 rap 一啲嘅真嘅。真话咯 ，rapper rap 尽一切 ，rap 出 rapper 真谛 ，rapper rap 出真艺，肯 rap 真相越见珍贵。太多 rapper 标榜自己 rap 行新贵，但 headliner rapper 只会讽刺是弊。 咁呢几句咧，我自己觉得几重要嘅，就是、因为表达咗成只歌，我哋点解要 rap， 同埋而家喺个 rap 嘅香港嘅 rap 嘅坛入边啦，即系 rap 嘅圈入边啦，好多人好标榜自己系一个rapper 乜 rapper 乜，我点样叻，点样劲，或者点样点样。但重点系佢哋歌入边，我感受唔到嗰种真啊，感受不到那种真说话和那种感觉，变成那只歌是很没有灵魂的一只歌。 HEADLINER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 RELAPPER 坚持到现在 rap 出是非真假， HEADLINER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 RELAPPER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成日都话 real hip hop real rapper， 咩叫 real？ 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你讲真话咯，真你唱真说话嘅时候就系、是、一个真嘅 rapper。咁呢几句歌词我自己都觉得几重要啊！呢只歌入边。 开垦这荒土，沿途踏过几多冤枉路 ，rap 出是非真假，我叫 HEADLINER。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大家好，咁啊，因为咧就系、是、正话讲嗰啲咁嘅官员咧，其实有好多都系扑街嘅，好似嗰个周一岳嗰啲咁咧，你无端端买感冒嗰啲感冒药翻嚟啊，咁都唔见好多亿、啊。香港有几样嘢真系要拿紧嘅，即系提一提醒阿梁振英啦，你个医疗制度，英国佬临走整个医管局咧就害你嘅。你一定要由头搞过的。第二呢就那个教育政策呢，你一定又要由头搞过的。第三呢就那个居住问题好简单的，你不要说整低个楼价呢就有人买的，整低楼价没人买的。他赚周身卡数，你有100万层楼有钱吗？比15万首期都没钱啦。你就搞个公屋政策，学新加坡就搞定了。有些豪宅的咪有些人炒咯。是不是 绝对赞成啦、啊！ 你好简单，你公屋整靓啲，你唔好要当人哋嗰啲咁嘅，当啲香港市民好似乞衣咁样啊！唔单我二三百尺都搞边科啊！但你最紧要配套嘛，英国人真系叻噶嘛，系整个彩虹村对面啊，新蒲岗有工厂大厦，喺观塘起公屋，佢有观塘嘅工业区，又有工厂，又有啲工业区咧，又可以嚟方便人哋翻工放工嘅。你而家你全部啲咁嘅盲目。啊！边度用心谂嘢啫？佢哋真系成班官员唔系讲笑嘅，踎喺度咧计数，攞啲咩假期行远啲，攞啲啲飞机嘅里程积分咧，又真系抽水换钱，又碌自己嘅卡咧，就褪钱出嚟有积分换嘢。咪以前做官嗰班友，而家全部净系攞呢个信用卡碌卡，就系攞钱翻嚟，系褪翻嗰啲咁嘅奖券咧，嗰啲奖励金咧系贪污嘅，全部真系落镬噶。有啲司機師真係落去做嘅話，嗰啲喂嗰啲錢唔係你噶嘛？你碌完卡走嚟黐翻工費，到時個信用卡有錢褪俾你，嗰、那個利益都係歸翻政府、歸翻我哋市民噶嘛？全部跟進啦！你嗰啲成日差仔，其實你乞衣真好易落鑊嘅啫。但啲人唔會做嘢噶嘛？你一埋佢屋企啊，一撳咗幾部相機啊，問幾時攞張單出嚟，我收佢工啦。我就唔信个冚家铲玩相机会铺铺俾足钱买，系咪先？我哋收到风啊，大佬，你点人相啊？话睇靓相机啊，冚家铲左照右照，系咪俾足钱买啊？啊，嗰份礼物有冇摆落去嗰个礼宾府嘅礼物名单啊？系嘛？古灵精怪咁啊！啲友，你睇佢写人相啊，日日喺度走去祈祷上帝，上帝都俾你玩死啊！ 暗家差遣你扮信耶稣博升官嘅啫嘛，个个以前英国佬喺度，个个扮信教噶。你唔信教，而家啲名校都入唔到啦， 个 要搞埋堆噶嘛。暗家差扮信耶稣，系咪先？害老细啊，自己坐喺个位，系嘛？你估我哋唔知啲衰嘢咩？有个网友问：而家有个在野公民党系乜叉嘢嚟嘅？喂，香港啊，我真系唔知乜叉，我同阿徐家劍熟，我冇问佢。佢搞个唔知咩在野公民党，但香港好古怪嘅，全世界人有一个国家咧都系得两三个政党嘅啫，香港差唔多有十个咁滞噶啦。咁啊，证明我哋中国人咧要自己建立三头做大佬噶嘛。佢唔系真系为咗嗰个社会公义去团结，去为个社会公义请命噶嘛。所以你话立法会议员出嚟选，学英国人在场咁，逢系做议员咧冇粮出嘅。你咁多选民支持你，你咪再筹款咯。就唔使喺度鬼打鬼，系嘛？我都谂住噶，我同阿徐家叫我喂，我哋行出去搞局啦，我哋行出去参选啦。我行出去梗话俾我唔知人工嘅。咁你选民唔选我哋嘅，你咪抵死咯，系嘛？命该于此，咁咪收工噶啦。我哋行出嚟啦，做义工。喂，我两餐搞唔掂，我使乜你帮啊？大佬，你要扣份我份出嗰份议会人工，你先可以养妻活儿嘅。你收工啦，即系你自己捞唔掂，你有咩资格帮我啫？唔系大口气啦。你连你自己生存能力都冇嘅，咁你点样帮人啊？你要吹水啊？你以前英国人嗰阵时嗰议员啦，个个都真系有能力噶嘛，大佬，你冇能力都唔会请你去做啦，所以唔使出粮嘅。啊，你整佢英国佬临走整份咁嘅嘢。冚家產古靈精怪，小學未畢業都做得噶嘛，識鬧政府就得噶啦，幾好做啫？資不淺，冚家亂差咁鬧，話揾啲嘢嚟鬧，咁咪一撈噶啦嘛。咁你成扎啲咩保皇黨啊、土共啊、冚家產搞書佬咪踎曬喺度啦。佢有咩事嘢啫？你陳甲林嗰啲搞經濟，搞佢老母啦，搞係嘛？佢識搞咩？嗰啲迷你債券，唔係大口氣啦。我哋梗係唔會中招啦。啲死人鬼佬設計套嘢。冚家產整扎紙俾你，點你按埋層樓買嗰扎琵琶喎？佢吹雞收工，你咪做乞衣咯，啱唔啱啊？ 已經黑咗啦！ 你嗰個政府冇腦嘅，你完全有監控咩？完全有監察咩？你乜都冇噶嘛，大教訓啊嘛！而家喺度搞啲咁嘅棋子啊、棋權啦、啊，嗰啲咁嘅冚家產牛熊證啊，你冇抽人水啊！你老母陳家強，你個冚家產整個賭場喺香港啊，唔抽水啊！俾多两蚊钱嗰啲咁嘅弱势社群，你又唔加上要掹啲支骨出嚟咁滞，你咁嘅垃圾政府系咪先？即系要清算呢班友噶。嗱咁啊，人网咧就筹款，因为咧而家有人话捐钱咧，我玩一下飞镖嘅。而家有人咧，我玩一下就算啦，因为啲人捐钱咧就唔多。啊，但我哋嗰个孔子节目咧就差唔多，好似话呢个礼拜够钟啦，继唔继续咧？我就喺16号人网纪念咧，我呼吁嘅，我嗌咗个花旦，如果有人捐钱唱歌咧，我拎嗰笔钱咧就俾翻个孔子，赞助我孔子节目。如果咩赞咗段落，因为都冇人中意啊，连俾少少钱话听我好节目都唔俾，咁即系缘分够啦，咁啊唔再搞嘅。有咩问问题啊？ 啊系，咁就有啲网友就问啦，咁我哋应唔应该收藏物咧？ 汉人就唔收嘅。 点解汉人唔收得？ 因为我哋汉人咧就系嗰个根气比较利噶嘛，即系唔系咁钝噶嘛，天生精灵好多。佢哋你又唔可以话佢错噶，佢适宜西藏人嘅嗰套嘢。因为佢嗰个天气好，行业佢要做大礼拜开渔行啦。咁佢俾好多嘢佢玩嘅，又念咒又揈经轮搞嚟搞去咧，咁佢可以记过日神。同埋佢咁苦嘅地方嘅边地嘅人咧，佢系俾佢来生有个希望噶嘛，即系唔啱我哋嘅。同埋佢嗰个传统嘅藏物咧，系好多啲婆罗门教嘢沟咗落去嘅，唔系清纯嘅。但系你就算汉人学佛，你学嗰个梵文经咧，你都死嘅。 点解咧？ 因为成套嘢唔系原装嘅佛学嚟嘛。如果你哋汉人学佛咧，唔该你去泰国学， 反而系泰国。 要泰国比较正统啊。因为我哋成个佛学系讲智慧噶嘛，冇鬼神噶嘛，系无神论嚟噶嘛，我哋佛学彻底。大家有咁多神鬼，你去间庙你都唔，你个间庙你会中招噶。你而家你入啲普通庙，我都唔中意入去噶。 入庙反而会中招。 中招梗系中招啦，因为你喺个思维上咧，以为有样嘢可以保佑你啊嘛。 变 咗你削弱咗你本身嗰个斗志噶嘛。 哦。 即系有外边有嘢保佑你嘅，虽然你心灵上咧好似好舒服啊，入庙咁啊拜下神保佑。 但是错的嘛。 嗯， 佢你你个心灵咧，佢系有神嘅力咧大过你嘛。但喺我哋嘅巴利系原始佛咧，人嘅力量至高无上噶， 即 冇人冇人凌驾于你噶。 靠自己 嘅，靠你嘅智慧啊！同埋呢度可以演绎俾大家望听啦。即系话嗰个保佑嘅力量嚟边度咧？保佑力量咧系嚟自嚟于你自己开翻你嘅智慧，同埋你嘅视野，同埋你嘅观念。你个观点冇错到，你睇问题好清晰咧，系咁啊保佑到你嘅。所以我俾嗰篇祝福文咧，要讲讲将来嘅效果系点咧？祝福文终极嘅效果系去到咧掌上千秋时，空藏百万兵嘅境界。祝福文最后嘅效果最犀利嘅，就话你睇唔到嘅你嘅兵马，即系等于我去为我哎呀家姐筹几百万，我又只唔使俾嘅，又唔使走人打劫银行捐钱俾佢，仲你嘅智慧咧就系百万雄兵喺你嘅心中嘅，你嘅智慧睇唔到嘅呢个兵马好犀利嘅，将相唔需要噶嘛，即系诸葛孔明咁，佢唔需要。有一个个兵喺身边嘛，佢个计谋就兵马嚟嘅。祝福文最后嘅境界就去到掌上千秋时，空藏百万兵，世间嘅嘢全部了如指掌噶啦。你慢慢念你就知道啊。咁佢破乜嘢呢？佢破我哋古时有人讲嘅，譬如话喺嗰啲道家术数嘅口诀，佢就话彭祖寿长颜子短，祖运金罗猛太公。即是他们讲这些东西。 是什 么意思？就是他们讲这些口诀，就是说你的人呢有了个宿命的。但是 你念那篇经文呢，你是拆散他的，你会改转他的命的。 直头。 他说你到你、最早出现的功力呢，就说你会有一种功夫呢，你用祝福文还有行那个步行禅呢，你会看到的人物的。我哋嘅口诀咧就话：行藏变进退，举动变如龙。 系啦，咁就 铃声知吉凶，即系你听个电话咧，已经知道吉凶嘅。呢个系我哋祝福文将来俾大家有嘅功夫。所以你去投资做事咧，系第一个俾你嘅功能咧，系你唔做错嘢先。 嗯， 即系唔做错事先，即系你变咗悭好多时间。即系唔会话盲望望，唔使俾人点咯。咪话佢示威你王杨暗家产，你唔知个背景，边个导演套戏俾你，即系点你上去，人去你又去，即系你变咗做盲目咯，豉油碟咯，俾人点咯，系咪啊？即系成个事业俾人点咯，所以祝福文功力好犀利嘅 啊！咁就顺便有网友就问埋啦。咁既然要我哋靠自己修行嘅话，咁呢个步行禅咁应该系正式正确嚟讲，点样修法咧？ 个网上有晒嘅，睇周色财有人写得好清楚，我都写铺咗喺度俾人学嘅。 嗯， 同埋咧，你哋如果睇得唔清楚咧，你就 check 我嗰个 Happy Harley 嗰个 .com 咧，我有一个工作嘅网咧，入边好多宝藏嘅。你哋大家慢慢揾下揾下咧，揾到你自己啱用嘅嘢，因为嗰度咧有好多。有特别有啲人咧，我唔知边个摆翻上去嘅。以前我有个几课咧，文化中心咧，二十年前咁就系喺文化中心演讲，为个中国农业大学筹款，就讲咗好多心法出嚟嘅。有几堂讲座咧，佢哋摆咗喺网度，喺 YouTube 都剔到嘅。嗰、那个咧，你要细心听咧，你会听到好厉害嘅。好啦，我哋补充一啲咧，有啲因为我经常如果我坐地铁咧，我就会喺地铁帮所有人祝福嘅。大家个祝福文咧，譬如话坐地铁行路，你个心谂住啊，我愿所有人都可以健康富贵有智慧，经常咁样念呢一样嘢啊，我保佑祝福所有嘅人咧，生命咧都可以健康富贵有智慧。咁你坐喺嗰个地铁站都系用呢样嘢，但用你自己嘅能力咧去保佑所有嘅人，系你自己嚟嘅，你唔使外边嘅神嘅，你本身就系神，大家要清楚呢样嘢。咁你帮啲人祝福咧，就有感应嘅。如果你真系你谂你个同学谂得清晰嘅话咧，你同学会发梦见到你。所以呢个系超越时空嘅。泄漏少少秘密啦，点解会有梦境嘅反射同埋嗰个视频喺个空间交流咧？大家唔会相信，但系你唔好惊，话俾你听，你唔好惊。我哋所有身边咧，其实就一块睇唔到块镜嚟，包围住我哋。 见唔到个镜啊！镜啊，你见到咧有反射，但你见唔到嘅个反射。 嗯。 而家空间全部系一块镜嚟，所以佢可以咁犀利嘅反射，同埋冇分开嘅，超越时空嘅。如果有一个有一种信号，譬如话你攞只碗揸住碗水，你行出个露天啦，即刻见到个碗咧有你个月嗰、那个月光个影喺度噶嘛。一拎出去就有了，它不会说有个速度引它下来的，连个速度都没了，那下是超越时空的。即是 你超过一千个影，你一只一千只碗，每个碗都有，所以可以化身，就是这样。譬如你做梦或者你祝福人，你一变自己的样子，无数生在个宇宙图帮所有过去跟生命有缘的去祝福，是会有那个 energy 出来的，是有的。所以啲人网友话发梦见到咧系绝对正常嘅，但呢个系宇宙比较秘密嘅空间嚟嘅，系一个琉璃世界嘅空间，我哋叫系肉眼睇唔到嘅玻璃世界，佢有纤维喺度，好微细，好微细，要用纳米，佢仲微细过纳米技术噶嘛，个大自然佢一个整体嘅，所以佢嗰个互相依持住个力咧，所以你嗰个九大行星都唔会左撞右撞啊嘛。你去到某种环境，你一证到呢个科技法界咧，你对自己修行嗰个法力咧，你会有信心。因为而家啲人唔知啊，当自己冇信心啫嘛。你将人同个宇宙分开咗嘛，但你冇分开嘅，你谂就有噶啦。所以嗰个印度电影嗰套秘密咧，大家真系要睇嘅。你睇多啲咧，呢个唔系我哋虚构噶嘛，系做咗好多实验咧，喺外国啲科学家咧拍咗啲事迹出嚟，系证明到我哋讲嘅嘢，原来你嘅心量咧系可以咁大嘅。啊、所以大家有信心，我哋嗰一个步行禅嘅祝福文咧，步行禅令到你健康啦，同埋将喺世间咁混乱嘅程序咁乱嘅时间咧，你有翻秩序啊嘛，好少人有秩序噶嘛，同埋你好少留心自己呼吸噶嘛，你用嗰个养分啊，你又去用唔清，到你呼气嗰时间，好多人呼唔清喎，嗰二氧化碳啲毒素咧留喺度噶嘛，嗱我成六啊几七岁啦，我颈冇颈纹噶，系嘛？冇好少頸銀嘅，即係你練功練得好咧，你就有好多好有嘅。最重要係俾你唔做錯事，第一步你唔會做錯嘢。到將來你有福氣啦，嗰、那個前商點解咁緊要咧？那個前商就係要嚟你收個因果力啊嘛。你個宇宙嘅反射嘅因果力，你每日一擺錢落去，那個宇宙就起反射喺嗰個流離世界，佢回向翻嚟個因果咧，佢就會感應到嗰個力嚟俾翻你噶嘛。这个非常深奥的学问，所以你摆一毫子都得的，你日日摆一毫子呢好过你一年摆一万元，那个力会持续性的，特别要家人做，家人做呢他有福气你就没那么辛苦啦，如果家人没福气的你辛苦他都会扯住你啦，所以这个大家即是可以，因为都有缘分啦，因为当年耶稣都得十二门徒而已，佛祖也得五件，但今日我喺个网台度都应该有几十人，好似真系学步行禅啊，祝福文咯，起码都有几十人啦，因为好多人都俾贴，咁啊都唔少人，咁啊希望大家将呢个好嘅学问咧传播开去俾我哋啲同胞，呢、這个希望改变我哋中国人嗰个迷信啊、封建啊、愚昧啊嘅国运嚟嘅，希望大家帮手啦。有啲咩问题？ 唔好睇小自己个力量啊！ 有咩问题？ 咁佢又即系继续佢哋就系、是。亦都系想问一下郭博士咧，既然讲个修佛咁重要啦，咁应该点样开始呢？有啲咩门道可以正统嘅门道修行咧？应该 你嗰个网有晒噶咯， 又 po 晒你上去手机财气拣嚟睇啦， 温下书查下嘢， 你温身查晒，查到你真系唔明咧，你话俾我听就得噶啦。 嗯，到时有啲咩唔明再问阿郭生啦。 系咯。 咁跟住有人咧就问一问，而家欧罗之后会点咧？你又关翻财嘅问题啦。 欧罗永远都去唔到嘅，因为点解咧？但系将来咧都会危险嘅，特别美国。而家即系以前我冇讲啦，因为美国而家嗰个财政部长咧傻傻地嘅，又系嗰啲学院派教授嚟嘅， 又傻嘅。 你搞到而家银行冇钱赚噶嘛？大佬啲长债个息口咁少，即系啲大银行咧。你怎可以把钱全部放出去呢？很难放的，你借钱都要慢慢搞手续借出去嘛。所以他们的大银行呢存款多一点，他索索这些存款回来，他就跟着可以一买你美国的长债，你息口高嘛， 佢坐喺度赚紧你钱咁啊！但系唔该晒你搞到而家呢场就系息口同啲短期一样，咁咪扑街咯！咁你银行生意咁难做，咁你有咁多负数，所以美国喺出年咧系大镬危险嘅。欧罗你而家你就算而家佢哋搞咩花式冇用噶，喂你就算你搬啲筹码转嚟转去都系整个假象话顶档话拖迟啲还因，同你左窿失漏窿。十个啊，七个盖冚十个，十个樽咁咪变戏法啫嘛！你变唔到，你输咗啲钱，去咗边度咧？ 冇错， 长期都系弱噶。但当然佢啲炒家好厉害啦，啊，佢好似上个礼拜咁，佢哋喺澳洲突然间赤你挫翻你上去咁杀一浸钱噶嘛。佢澳洲佬，你哋大家唔好乱咁斗啊！澳币咧，政府做埋庄喎， 佢揸庄， 唔系佢哋有份参与可以做庄，佢可以做埋庄杀你噶嘛，佢知啊嘛。佢公布话减息咧，佢就全世界公开出嚟讲减息。咁好啦，就制造到你啲人过话，哇减息实跌啦，咁啊过真系沽空咯。一翻转头上个礼拜杀到扑街啦，系嘛？所以嗰啲人咧唔系你哋普通人立乱玩嘅，话即系所以咧就话呢啲咁嘅游戏咧，你要好敏感嘅，同埋知道佢哋嗰个惯性喺边度。佢一个喺个庄家度咧，因为你香港最难系点咧？你嗰、那个外汇嘅交易咧，你睇唔到最严处嗰阵噶嘛？边个大庄出货，边个喺边度交收，最新嗰个资讯你冇噶嘛？而家你睇嗰啲二手资讯嚟噶嘛？ 全部二手。 二手嘅，二手嘅，你睇你唔清晰噶嘛？你世界得几个大庄家啫嘛？但你睇唔到，但系外汇嗰、那个中央嗰、那个嗰、那个地方咧系好厉害噶。嗰、那个保安咧系厉害过嗰个六国大厦噶嘛，那个保安唔入得佢开箱扫你嘅，梗系啦，佢得几个人控制晒咁啊？有一个其中系我识嘅人嚟嘅以前，佢一日开出几千亿美成万几千亿美金咁啊，炸声好厉害噶！嗰啲你嗰啲你嗰啲人揾钱十一岁啦，即系喺我哋嗰啲世界市场嚟讲，你话一千亿港纸或者系得个小字啊，大佬一千亿美金都冇用， 得个小字。 是啊，得个小字啦，好犀利噶嘛，喺个 money game 度，你啲人唔知嘅。你老讲，你话你个金融官唔系话得罪你班香港嘅咁嘅财金境界，你见过嗰啲净系现金嘅银行未啊？你问下佢哋见过净系现金银行未啊？ 嗯， 喺某个情况之下咧，唔用得 check 噶嘛，全部交收去数 cash 嘅大佬。而家改良咗啦，我哋揾个烟仔盒再一代钻石咁啊做交收啦。 嗯。 带一袋钻石方便嘛，揾个钻石，但你唔会收你噶嘛，唔知啲钻石真定假啊嘛。好多罗国家嗰啲卖军火都要数佢数美金啊，大佬，人哋即刻要用，你就算佢交易佢用现金，廿小时开工啊嘛，嗰啲银行，但你见过未啫？还做财金官员，你见过呢啲咁嘅现金银行未啊？你而家未见过啦，僆仔系咪先？叻唔似任家差人搞财技，你系搞财技，随时我可以提几亿元美金俾你噶嘛 ，cash。你香港有咩？又话咩外汇管制，又话咩成日洗黑钱，洗你老母啦，洗全部控制晒咁啊，唔使交收啦，系咪先？你唔切系咪啊？你咁啊，政府发瘟噶嘛？咩以前英国人统治嗰阵时啊，美国嚟查啲厂啊，啲 quota 啲厂啊，英国佬自己工商处啊，打电话俾啲香港啲制造厂的老板啊，喂，下个礼拜美国佬嚟啦，你执衫啊，帮帮手啊，咁啊，大佬，世间点啊揸正嚟做啊，揸正嚟刨到正都冇木啦，你老母，而家真系整，林家欣嗰年我真系攞张 A 卡，真系整两万蚊旅行支票，又要登记，又要查乜查乜查乜查乜查三世五制，人做你又做，有啲嘢讲嘅啫嘛。嗱，你揸正嚟，成个社会死咗啦，你啲钱咪唔嚟，你香港咪走晒新加坡而家。而家咪走去新加坡咯，慢慢声。而家我就算我做盘，我都唔喺香港做噶。我使乜帮衬你香港银行啫？贪你贵啊，系咪？又唔灵活，系咪先？人哋我哋嗰个交收一两亿美金，打个电话，连名唔使签噶嘛，要使签名咁复杂啫。你啲咁嘅香港地叻唔切嘅啫嘛？啲咁嘅，你而家你成个香港政府，你个财政司又唔系读财政嘅？是不是 啊，这样真的很好的笑话 来的。我来搞啊。你个金融局那么加一读社工的。是吗？搞成个金融市场乱晒龙，成个出事的。是吗？一打开那些股票市场，那么加一个先的有，半个先的股票有。你搞来替死吗？有人笑你咪叫世变大咯。 即系咧好肉酸噶嘛，嗰班友唔识嘢噶，屌你！我咪话成日话我哋作大，我哋真系有料嘛，大佬。 咁联联系回攞应唔应该脱欧咧？ 啊，呢、這个涉及好深奥问题啦，呢度要提啦，呢度提醒中国政府 会有啲咩严重后果？ 上一个礼拜咧，我睇到新闻噶吓，佢话佢哋而家唔知好似系人民币咧同日本兑咧唔经嗰个美金价格嘅市场。同一兩個國家嘅，即係話自己私自兑，慳翻30亿美金一年，計到數啊！喂，共產黨，我警告你啊！你樣樣你都鬥得，你打個冷唔用美金兑呢下，你唔鬥得噶。你一定唔好咁快自己帶頭破壞美國佬呢一個權威嘅遊戲，因為你係周身矮。有人美国咧喺一两年前知道你班友咧搞呢个游戏咧，所以而家佢围攻你中国。 战靶， 屌打到打伊拉克为呢样嘢噶嘛？伊拉克带头，阿萨姆咁简单屎忽痕，即系啲石油交收用欧罗兑，佢又好啦，你对咧，佢就将呢个问题咧摆落个电脑度，个电脑一弹出嚟咧，就要嚼得，唔使开会噶。电脑俾个决策你，一定要打佢，如果唔系影响你个世界霸权地位。而家你中国共产党咧，唔知俾边个害喎？中国政府 懒叻， 唔知系咪啲死人蚕神？因为你梁锦松都害中国政府挤噶啦，又点会买啲咩黑石基金乜差嘢？蚀几多钱啊？自己真系一定有拥回啦。佢哋边度锡个国家啫？咁而家你中国政府首先要停止喺外出收购，买单单嘢同收购都中招噶嘛？个个有台底钱落袋啊嘛！拆翻出嚟照佢班咁家產廢就啱噶啦，但你美金你唔鬥得噶，中國政府，你唔好做爛頭捉鬥先啊！美國實嚼你嘅，佢千方百計嚼你，因為你危害佢嗰個世界第一啊嘛。所以呢啲咧係有人點中國政府做嘅，表面話哇你嗱你咁直接對咧就有幾十億美金，一中國政府好大鑊，過去廿年前美國政府開放曬嗰啲俾你啲逢係高降子弟嚟美國讀書咧，成績唔好都收你嘅。佢读完之后咧，就翻去影响你国运噶啦，影响你嗰个老豆噶啦。咁好啦，而家你安插晒啲咁嘅美国仔，嗰啲中国嘅金融机构啊，啲重要部门咧，全部要照废嘅。佢俾错误资讯你噶嘛，你会中招啊！哇，系、啊、我净系同呢个交心唔用美金打个冷，佢抽咗你少少水啫。咁你悭嗰30几亿美金，但你会死嘅，因为美国咧全部政策咧即刻要调转头咧嚟围攻你嘅。喂，大佬，佢嗰、那个你而家佢个美金地位咧，亦都冇咩人代替到噶嘛。 系啊， 同埋佢嗰个系统咧，你哋唔明噶嘛。佢等于你啲拍电影。喂，如果我中国人投资拍《卧虎藏龙》啊，你又唔加产票攞到金像奖啊？你瞓醒未啊？所有全世界啲繁华嘅城市嘅戏院，又佢哋嗰个集团做晒。现所公司投保你个电影唔使俾本钱嘅。佢就揾把口噏咧，又可以銀行借埋錢俾你去拍開戲噶啦。只要保險公司有張保單，佢一條龍噶嘛，你入唔到手噶嘛。好啦，你個美金而家啲共產黨屎忽痕仔去搞佢，你一叻唔切，唔知邊個誤導中國政府啊？希望我今晚講啲嘢啦，即係提醒佢哋啦。你唔鬥得噶，你當嘢失蛇你噶。你諗下佢兩年前就係收到封你中國咧，想話自己去搞嗰個外匯兑換。而家你变咗今日咩？连 Burma 都有基地噶嘛？而家外蒙古又有个基地 ，Burma 又有个基地，系嘛？而家落印度咧都话要买最先进嘅架餐俾佢噶嘛？你共产党叻唔切啫嘛？喂，老实讲，我话埋俾你听，我喺你沿海发动啲地区战争，趁你有流感嘅时机，你个派几个人有感冒入去，你都扑街啦！同你搞周围城市都有流感啦，系咪啊？ 阴招啊！ 跟住发动地区战争，封锁沿海海峡，你即刻拉闸，澳门都收工啦。你就算早几年啦，2003年个沙士啊，长多半年香港做乞衣啦，啲嗰啲咁嘅酒店都跌晒 啦， 系咪啊？喂，你冇以为你真系中国好强悍，你冇料到啊，大佬！我发动地区战争，系嘛？多谢大家嘅收睇，好嘛？ 今晚嘅酒色财气又完毕啦，咁啊，下次再 下次继续，下次有机会继续，拜拜。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我系 JJ 贾晓晨。